畅快的聊一聊旅游的事儿。 没错， 你要说旅游，身边能真有一个特别地道的好导游， 啊、 哎，咱不是光看热闹，还能看出门道来。 啊、对， 那就是最好不过的事儿了，对吝 所以今天咱呀、啊，就不吝惜那些词语，好好的夸一夸您遇到的那些好导游。 对对对， 是吧？ 您还记得他叫什么吗？ 啊、 还经历哪些特别让您难忘的事儿？ 是 对吧？就是您遇到过的好导游，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赶紧夸一夸，赞一赞啊！ 其实你说咱们每天这节目我们出发吧， 嗯， 这里边属于导游的就是咱们俩了呀，对不对呀？每天带着咱们将近100万的听众，给大家领道，给大家指路，陪着大家一块玩，一块聊，一块开心，一块哭，一块闹， 听着像好保姆， 什么事儿都伺候了是吧？哎，我告诉你，好的导游还真是，咱不是说是等于、啊 哎、呀，我这背心好像穿反了， 那你自己的问题。 保姆快给解决一下， 那你就反着穿呗，现在时尚潮流 态度。 这就一看出来我就不是一个称职导游是吧？ 对、好的导游据说是这样的，什么都问导游要、 啊、 哎导游、你看我包了吗？哎导游我相机在哪？ 哎导游我孩子呢？ 导游我妈哪去了？妈都问导游要。 哎但是你说哈、这个好导游我还真碰见过。 你也碰见过、啊 就是、碰见过、 哦、你这样的都碰见过、啊、 当然啦、 嗯、 就我当时是跟着团一块玩去、啊、去某岛玩你知道吗、 啊、 这某岛上有一特别大的一个免税店，哎呦我当时看着东西还不少， 是是是， 当时那些都是 多斤吧， 我的天，我得带多大的箱子呀，都不打折，但是 免税还得打折， 导游就站出来了、 哦、站出来了， 磊哥我这有他们家集团的打折卡、 哎、 我是他们家，他说了一个什么什么词儿 VVVVVIP、 哦、 哎呦直接就7折， 是啊， 对呀、啊、我告诉你我省了多少钱呀， 真不错 啊， 省多少钱， 然后我们都 我们算你一共花多少， 反正全团怎么也得一集装箱的行李吧、 啊、这可不嘛，说说啊，好友乐乐英英波波，你说都对对的这名字 啊， 三顺啊，摩托儿，对，就是这儿啊，都来说说好导游，无论您是您身边的朋友， 哎， 是吧，还是说您跟团遇到过导游、啊、您难忘的好导游一些经历一些故事、 是 姓氏名谁啊， 他做了肾呢，是吧， 对，肾呢，心呢，肝 肝啊、 哎、 我的天呀， 满满的呀，都是满发自肺腑的交流， 都是爱呀， 这样的，对 吧？ 对对 对, 对。 那有的朋友就说了说，哎呦，我没跟过团，没经历过导游，怎么着？没事儿啊，您可以。 没有好朋友也会当导游，谁给你做的攻略 啊？ 是不是？ 谁给您做的路书？ 对，谁带你去玩的？ 啊、谁给你指的道？ 导游是。路牌是怎么着，在您这儿就是 怎么越听越不带， 对 不带，对啊， 离主题越远、 啊、越远啊， 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交流互动一下，就等着您的发言了啊，接下来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 有些停车场还没有执行停车收费新政， 还有呢，今年通州区管理共享单车将完全实现入栏结算， 西城区教委发布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工作补充意见， 还有今年的五一档票房高的口碑一般、票房低的口碑更差， 好嘛，没法看了这电影，得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邀请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这就是 北京 文 艺广 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特别重要，昨天我就穿少了，冻得我这喷嚏、啊、 好嘛、 嗯、 我也是嗓子眼都起来了， 嗓子你起的地方特别具体，一般我们就嗓子起来， 我就能感觉到它是那个地方都起来了，肿起来了、 哦、 然后一咽吐，你干嘛咽吐 我感受一下我肿没肿啊， 你没肿， 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啊、好好 好, 好 高磊，你带着你的肿了的嗓子眼给大家播报一下， 先说说今天早上起来哈、 啊、 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哎、气温还算合适，是14-19度之间， 其实风不小 啊，对啊，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兼4级了，还得大，最高气温是24度，天气气温合适，最小相对湿度15%。白天说完了，你说说夜间呗？ 哎，夜间是这样的，晴间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 哦， 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60%。所以总的来看呢，今天白天风和日丽，大气透明度好啊。适宜交通出行啊，但是呢您得稍微多穿点，这天昨天感觉跟秋天似的， 昨天还下雨了 吧, 吧 对， 是吧？ 头前天晚上下的雨 啊、哦， 所以昨天感觉还是比较凉， 挺凉快的。 对。提醒大家哈，适度的增减衣物。还要提到的是呢，今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 哦， 扩散条件还是比较好的，而且未来两天也没什么降水了，洗车指数也是二， 好 啊，比较适宜擦洗车辆。嗯， 我一句我就洗。 以上内容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谢谢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回去你就洗车是吗？ 我告诉你，我就是前天吧。就不听别人劝，人家说有雨，我非得洗，洗完就下，下完就脏。 洗车行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我这倒了霉了吗？我 对、哎，就是一个倒霉， 就是赔钱货呗。我看洗个车不便宜呢，50。 哎呦， 都人都是人工洗啊，那个地儿，它不是说那种机器似的那种， 那 个便宜、 啊， 那好像是15还是20？ 人工就50，机器就15。我们来说说停车的事儿啊，不说洗车了。5月1号呢，是咱北京市执行停车收费新政的第一天。按照最新的收费政策呢，您要是停车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不到一个计时单位啊，不是一个小时，不到一个计时单位就不应该收费。那么是这个驾监局统计呢，一号当天本市停车收费的举报咨询量明显上升， 哦， 达到了21件，咨询举报是21件。咨询113件、 哦、 对于停车收费的价格举报多是停车场没执行啊，没执行这不足一个小时，不足一个计时单位不得收费的 规定。是是 是，市驾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说，由于新政执行过渡期间容易产生价格纠纷，在执法过程当中将督促提醒停车经营者必须执行新政。 对， 这没得商量啊。 是， 消费者呢，您要是遇到了没有按照新政执行停车收费的情况，可以拨打一个电话举报，这就是12358。 12358，我们再重复一下。 这是举报这个价格方面问题 啊、对。 我就说这种电话以后都得内置在手机里哈、啊、有来个黄页。 直接就拨打是吧，还有这些怎么讲呢，收费的人你可以不执行啊，直接把你换掉，换公司不就完了吗？真是看谁硬气、 哎、应该是出这么标准，老不执行那就不如让别人来好好 执行。 对吧， 连锅端。 你这说的跟那个就是特别敌我矛盾的还不是一回事。 哎呦呵，还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哈。 嗯、哦， 经市政府批准，2018北京鸟巢半程马拉松赛定于5月6号，也就是本周日早上起来7点举行。 真早 啊！比赛起点呢是设在了奥林匹克中心的景观大道，终点是设在了国家体育场。 嗯， 到时候啊，将有1.3万名长跑爱好者分别参加半程马拉松和家庭跑的比赛。为了保证比赛活动顺利进行，确保赛事交通安全畅通，那么根据有关规定啊，比赛期间呢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 嗯， 那么请届时呢途经比赛路段的车辆服从指挥提前绕行了。 对对对对对，辛苦您支持一下 啊。 他这个是不是得绕着圈跑哈？ 对，应该是，因为这俩挨着嘛。 所以刚才我一听，嗯，起点和终点离的也是有点近、嗯、 近点哈。 对对对， 他可以在这个国家体育场里绕圈吗？那圈多大呀，一圈怎么也得4-5公里、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圈更大。对，他、 哦、 还有俩圈， 是南北吗？ 五环里 一个，五环外 对吧， 北园在 五 环， 还是四环？ 五环，北园是在五环外、哦、南园是在五环里。 哦好，再来关注。昨天呢，通州区交通部门和市政部门的相关负责人透露说，今年通州区管理共享单车的目标是完全实现入栏结算。您这共享单车不能随意乱停乱放了，必须停入电子围栏、哦，否则租车的钱将一直飘着，就无法结算。无法结算就证明您再也不能租别的车。 太好了，我觉得这样，要不然乱停乱放的街边上、 嗯、 全是停放的， 都堵到楼门口了。 你说怎么走道啊？你说说，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嗯、更不放心老人一个人自己出去了，是不是？ 没法走道，这晚上还半焦呢， 看不清楚呀。 那你去三里屯那还没地儿下脚了呢。 呵， 所以这个原来有电子围栏，可能就是原来没设置，是怕大家可能不方便， 不方便还。 但是说明大家这个给您提供方便，您没有与人方便，可能还得先从不方便锻炼起吧。 是，通州区我觉得进行个试点，到了明年的时候，咱们全市 都通行才好呢哈。 嗯，看来有一些人还不值得这些方便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吧。昨天的西城区教委发布了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补充意见，意见指出，年满六周岁的适龄儿童，也就是说啊，从这个2012年8月31号以前出生的，在西城区申请入小学，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在西城区入学。 我们来看看啊， 啊， 实际居住在西城区的西城区个人居民户籍适龄儿童， 是，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实际居住在西城区的西城区单位集体户籍适龄儿童（括弧法定监护人至少一方为该单位集体户籍并在户籍所在单位工作的人）。 哎，西城区教委表示呢，根据上级的文件要求，将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审核入学资格，重点对这个过道房、车库房、空挂房等情况进行核查。嗯，凡是不符合这个实际居住条件的，都不得作为入学资格条件。 对，咱们公平公正。好，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夸夸您曾经遇到的那些好导游，是不是也给您带来了满意的服务呢？ 我要爱就只为你放生，我要梦想把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我存在就为了你的爱，你一直都活在我心里。 跟丽华说一下啊，他说是一小时是都免费吗？不是一小时，是一个计时单位。 对， 一个计时单位，它不一定是一小时， 是十五分钟。 哦，有十五分钟， 有十五分钟的， 也有以半小时为单位的。 基本上现在推行新政之后，就是以十五分钟为单位了。 对， 嗯， 所以他也是不能， 那不能瞎算呀，是吧？ 不能瞎算，他也不能吃太大亏。 对， 因为他毕竟是经营嘛，所以他是一个计时单位。好吧， 对，大家记好了 啊 慢慢的发展起来，可能以后都是那种表的啦。当然咱这车多，你可能还是需要人安排管理一下， 就是那种米表，然后我们直接就自己交费了。 是 吧， 哦，来看看大家遇到过的好导游啊，让你这个难忘的一些跟导游的一些经历啊， 是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说一说。 来看看 ACE 啊，说到的是谁呢？有一次啊，跟朋友自由行去香港玩， 哦，好啊。 下了这个地铁之后呢，我们两个小姑娘就完全找不到酒店了，就特别迷茫。哎，这个时候有个当地的老爷爷，哎，主动呢就问了我们的情况，就把我们送到了酒店。我们以为爷爷其实是顺路哈，带我们到这个酒店。结果爷爷把我们送到目的地之后啊，人家又原路返回去了。其实我觉得他特别好。 怎么着，你跟着爷爷来着？ 啊，就他肯定问了一嘴呗。 哦， 爷爷， 我还跟踪 了。您是在这儿买东西吗？不，我其实家住还刚才一公里以外那地儿。 我天，我就练练腿脚。嗯，好爷爷。 是吧？哎，我觉得他特别好，就打开咱们的思路，不一定非得是专职的，也许也是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好导游，是吧？ 嗯，我们思路没有闭合啊， 是我想的有点窄。 就是您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出门旅游当中遇到的好导游嘛，这不就是你这一再提指路，这不是你帮人打开的？ 真是， 对吧？ 啊， 哎，你总会出去玩遇到那些让你难忘的人。 对对。 小爱说：“那就是我呀。” 为什么呀？ 刚刚带爸爸妈妈从外地回来，我就是他们的好导游、好司机、好管家、好助理。在最后一站杭州的时候，还秘密策划了爸妈的结婚纪念日，给他们一个惊喜，发来照片啊，在这个爸妈睡觉的床上点了俩蜡烛，当然可能是电子的啊， 有可能是， 哎，中间放了一束玫瑰花，还有一个贺卡，床上还撒满了红色的花瓣， 嘿， 以及一个遥控器， 干嘛？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放遥控器。哟，整个走廊啊，中间都是撒，地上都撒玫瑰花瓣， 对， 然后呢，这个门框都用 都是电灯泡 彩灯。勾勒出来，怎么你说这么难看呢？都是电灯泡， 确实是电灯泡。我知道那遥控器干嘛的了，就是 还有一对 点亮。 哇， 这什么呀？ 香槟啊， 哦， 看见了吗？ 哦，还有高脚杯， 罗曼蒂克， 真浪漫。 是是是， 你可真下心。 浪漫起来。 嗯，要我就我对不了我爸我妈这样，他们自己玩去吧。 我给他安排好线路得了，我可不陪着。好，我妈可难伺候了，真是，我一，哎呦，这么说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下次咱们聊的时候，家里有一个特别讨厌的儿子，可能就是以你为主要话题了。 我就上榜了是吗？我就 你天天在这儿吐槽你们家人。 我们来看看一笑泯恩仇哈， 火 都说高磊啊，你得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嗓子眼儿哈。我爱人就扁桃体发炎了， 哎呦， 不是扁导体哈，是扁桃体， 这是半导体 啊。对，他说嗓子都哑了，还一直咳嗽，还在哺乳期，小宝贝儿又不吃奶粉， 哎， 只能是扛着。对， 辛苦， 媳妇儿也不能吃药， 多喝水吧。 是是是，啊 维 C 呀什么摄入一些， 对对，泡腾片什么的。 江丽子说高磊。 嗯， 听了这么长时间，我忽然想来，十多年前我是不是在烟台老听你节目？你以前在烟台上过班？ 十多年前不可能，十多年前我就在北京文艺广播服务了。 哦，你干私活的事儿？ 那我也不能说我就干过一天啊，他就逮着我了？ 是不是大帅呀？您听到的？ 对 啊，那他倒有点可能。 他在烟台和淄博都干过， 是吗？ 是 啊，可能是大帅啊。 我声比他好听多了，您别误会啊。 独狼说当年游三峡我是临时参团，那导游极其负责，到景点需要下船的时候挨个房间叫游客， 嘿， 时刻提醒安全事宜，全程无垢。哎呦，那太贴心了，你甭说了，这人都想拿他当亲人。 是是是，我一说这个数人事数人数这事儿，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次也是带团出去玩。 你带团？ 对啊，当时咱们主持人不是好几次的嘛，这么多年。然后呢，就记得当时跟着我的一个小导游，一小姑娘，她每一次上车数人数都数不清楚，她总能数多了或数少了，但是我一再数，哎，就是对。特别可爱的小姑娘，你这么一说数人数这事儿，我想起来了。 所以你也挺难忘的是吗？ 啊，对，挺难忘。但是她人特别特别的靠谱，但就是数数数不 赢。没听出来靠谱这件事儿。说说您特别难忘的这个好导游啊，然后这个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跟我们交流一下。乐乐说，哎，高磊加油，免费洗车， 哦， 机器免费洗。 没遇到过 哦，看哪儿上哪儿，加油了！ 对呀， 啊，他们满大街老喊加油，加油啊，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是吗？ 我哪知道？ 嗨，得嘞，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来关注一下文化热点消息，说说这个五一档的电影吧。 好 啊，那刚过去的五一档实际上热闹非凡，4月28号当天就有7部电影上映，内容丰富，类型也多。不过整体上看来呢，虽然这个五一档也就4月28号到5月1号票房高达 13.5 亿，比去年的 9.7 亿提高了 39%， 但实际上没有一部称得上是高口碑的作品。 嗯， 对比往年来说呢，可谓史上是口碑最弱的五一档了。那么这么一个口碑弱的五一档是怎么修炼而成的呢？咱们回顾一下。 好，五一档第一天票房排行榜前四名被新片包揽，可是第二天开始票房的排名榜就画风突变哈。先是呢已经上映了半个月的狂暴巨兽杀入前三，拿走了2400多万的票房。 这电影绝对是被名字耽误了，就电影很好， 特别好看， 对是吧？ 我也看了， 真是特别好看，非要起这么一个。像着就是上来一段咚咚咚乱打的电影， 是， 啊， 其实呢我觉得 奥特曼 比之前的那个头号玩家你看了吗？ 啊， 还要好 啊。那没觉得，嗯，哎，你这那你看他这么厉害，比这个数字呢，比除了后来的我们还有幕后玩家之外，所有五一档新片的当日票房总和还多。 是， 人都上映可是都半个多月了。 没错，更有意思的是到了4月30号，也就是小长假第二天，已经上映一个月的头号玩家又占据了当天票房榜第四，挤掉了新片战神记。而且从当天的数据来看啊，狂暴巨兽和头号玩家的上座率比新片还高。 这说明什么？就显然说明五一档这新电影没有足够的吸引力，所以大家宁肯看老电影。 对呀， 对吧？反正要么之前没看，我先补一补，看了之后我再复习一下，因为这新的实在是不吸引我 啊。 比如说刘若英转型导演的处女作《后来的我们》被寄予厚望，可是谁料呢，就在上映首日当晚，全国将近4000家影城都不同程度出现了《后来的我们》退票事件，一时间也是众说纷纭。随后涉及到的主要平台猫眼以及刘若英工作室都发布了声明，各方都表示自己可和这个刷票事件毫无关系哦。 啊，这猫眼平台你可是极力推广的，而且你是出品方。 方之一哦。 对呀、啊， 国家电影局呢表示会严肃处理此事，具体结果如何还需进一步消息。那么这起风波也是给后来的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不过呢，开映以来啊，每日票房这部电影都在下滑，口碑更是波动很大，在豆瓣上的评分呢，从最初的七分一路下滑到了现在的 5.9。 但尽管如此，后来的我们依旧稳坐了五一档电影票房的榜首，四天内一共是票房突破了9亿。 嗯 啊，其他电影就没有这么好命了，像徐峥主演并监制的《幕后玩家》呢，目前豆瓣的评分 6.1， 四天票房不足2亿。作为张家辉导演的大陆首秀《低压槽欲望之城》，那评分更低了，五一期间票房不足3000万。看来他还是适合当演员多一些。 是，确实。 不过那《幕后玩家》，我觉得他这还是这都赚的太多。嗯， 你看了。这电影你还看呀？ 这不值得一看呀。 对呀，哎呦， 日本动画片《玛丽与魔女之花》更是一败涂地，仅仅拿走了不足1500万的票房。至于《战神纪》呢，除了上映当天票房破千万之外，其余时间一路下滑。不过这《玛丽和魔女之花》，我要说一下，它排片太低了，有的电影院一天就排一个下午2点一场 啊。 我倒想支持这个电影呢， 你看不上， 没戏，对吧？ 对， 你把票房都留给那叫什么《幕后玩家》，那也不能看呢。 是，五一期间的多部影片是传出了花钱买好评以及雇水军给差评的消息， 恶心不恶心呢？ 但是这些小动作顶多是能够小幅更改一下豆瓣的即时评分，没办法动摇影片的整体风评。那么说今年五一档也是史上口碑最弱五一档，其实真的并不过分。 对，不过大家以后都以豆瓣评分为基准的话，我觉得也不科学，建议大家可以看看他的宣传片 啊，对 啊，对，感受一下他的故事，想想这些演员以前的表现，综合您自己给个评价。 那当然， 实在拿不准，您豁出去看他一次两次，以后您就会长教训。 那是，就有经验了。 就像我昨天被冻着一次，今天穿的就必须得多。 是在直播间这么热，你还捂着这么严， 穿的又太多， 我看你都出汗， 走向了倒霉的另一个极端，你知道吗？所以这电影呢就是这样的，有的人他一再的就是耍赖，老以为你不会长记性，但是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对，包括 不是好欺负的， 包括那票房作假的，那更得严查，你说是不是？ 对对对， 揪出来咱们就得说的说的啊。 是不是你本来想说打他一顿，后来发现不合法、啊、 对对对，刚才已经说的太过了，你知道吗？我就收了一下这口风。 不不，但是确实是应该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这里是我们出发吧。 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的内容是， 哎，您与好导游的一些经历和故事，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稍后第二时段呢，我们真的给您讲一位好导游，走到哪儿都能带着他。 对呀、啊，两位了， 还有一位能每天跟他在一起的， 真好啊。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2年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刻一刻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一汽大众暖春聚会震撼开场，即日起宝来速腾蔚领部分车型增配超值先登礼包，更有全系购车享2年零利率等多重优惠，让驾驭之旅轻松启程。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10年350万车主，从 LaVida 到 LaVida Plus， 全新朗逸 Plus 携大众最新设计优雅登场，尺寸空间全面提升，为您带来越级驾乘体验。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4月25日，北京车展 W4号馆，全新朗逸 Plus 为你而来，上汽大众400-820-1111。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一起来关注菜百黄金指数播报。昨天呢，国际金价开盘于1303.47美元后震荡上行，晚间金价又逐步走低。凌晨两点呢，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 FOMC 的会议决定呢，维持利率区间仍为 1.50%-1.75%， 符合市场预期。同时美联储会议声明重申经济环境保证循序渐进加息。消息公布后，金价快速上涨达到 1313.35 美元，随后又回落于 1304.7 美元那附近。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306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惊喜五月就在菜百，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多款翡翠新品，活动期间到店还可以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百首饰开启，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最新活动资讯。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互动啊，都在说着很多难忘的导游。 太多太多了。 对对对、 啊、 去法国遇到的，普吉岛遇到的、 啊、 这个这是哦，还有去日本遇到的， 就我们新疆遇到的。 天津遇到，去你们新疆。 对啊， 你从新疆人了。 对不对？ 还要去天津卫遇到的。 咱们这地儿啊，是不是？ 对对对 对, 对、 啊。 那说到这个好导游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请来了两位， 哎， 而且他们两位还要再介绍一位特别厉害的、特别好的、 特别专业的、 贴身的好导游。 是的， 对对对对对。 我们来赶紧介绍一下，一位呢是咱们游伴讲者中心总经理，2017年第三届全国导游大赛金奖得主，北京导游协会理事，国家高级导游员，从业时间15年的房博。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房博。 获了这么多殊荣啊，待会儿给我们讲讲您的故事。 好，谢谢。 还有一位呢是游伴讲者产品总监，国家高级导游员韩大庆。您好。 您好。 您好，两位主持人好、嗯、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呀，说高级导游都来我们这儿了。 是。 对，他们为的是介绍一个更高级的导游。 是的。 这是什么呢？谁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游伴 APP。 哦哦、游伴 APP。 对，也是也有小程序。 是吧？ 对，所以刚才我听两位主持人说的这个很好，就是有一个可以随时陪伴着您的这个出行的一个导游、 嗯、 因为一个好的导游如果你能赶上他的话，可能这是有一定的几率性的。 对, 对吧？ 对对、 哎、包括刚才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也都说到了，说我们这儿去这儿那完全是靠撞大运，但是如果您使用了我们这款软件之后呢，我觉得目的性就很强了。在我们这个游伴的这个平台上面呢，你可以找到非常很多这种金牌的或者获得过国家大奖的，甚至还有一些网红式的导游。 没错没错没错， 就等于是咱们这平台把好导游全笼络在一块儿了，是吧？ 哎，没错。而且不光是有导游啊，我们这是等于是集中了像导游啊，包括还有一些精品的这种旅游线路啊，哎，整个于一体的一种人文出行的综合服务商。 哦， 哎，相当于是这么一个情况。 哦，哎，那这个游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呢？方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游伴刚才我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啊，它是一家以这个文化旅游为特色，那么集导游预约、精品短线等业务于一体的目的地人文出行综合服务商。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呢？可能大家知道，就是这几年来啊，我们这个导游问题可能越来越突出了，包括在媒体上还有一些可能负面性的报道， 就大家特别需要一个好的导游， 哎、对， 贴心的解释， 没错， 详细的介绍， 没错， 对吧？周到的。 但实际上，大家可能呢不太了解说我们这个行业，因为导游呢处于这个旅游产业链的最低的这么一个最低端，这个很多的导游呢没有底薪，也没有保障。然后有些低价的团呢又得需要导游自己垫付这个团费啊，包括这个人头费啊，而且为了赚回这些钱，就出现了这些导游私自的增加购物点，然后强制购物等各种的乱象。而他们本身的这个价值，就是这个行业的价值，我觉得已经严重的这个偏离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在我获得这个全国导游大赛的这个冠军以后呢，我觉得确实应该给这个行业要做一些事情， 是， 或者说带动这个行业，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我们这个导游服务行业的一些正能量的这么一些东西， 也回归到这导游服务的本身， 哎、没错，是这个意思。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一个销售员，其实我们的导游是什么？是一个讲解员，是一个服务员。但是现在可能我们看到更多媒体当中呢说到的就是成了一个导购员，因为最近我也看到了很多关于这个购物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是是是。 哎，所以集合这种目的吧，我们跟这个游伴那大家呢一聊，哎，大家很看重这个问题， 嗯， 因为大家发现整个我们的一个旅游产品这个设计出来以后，最终的体现。或者把它展现出来靠的是谁，往往确实就是靠的是我们这个导游人员。 对， 所以我刚才说，虽然它处在一个最低端的这么一个产业链当中，但是导游确实在整个旅游活动当中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环节。哎，所以我们基于这种目的吧，那么成立了我们现在这个游伴当中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这个讲者团队。 哦， 哎， 讲者团队 、啊、对。所以我们也是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其实也是想更多的强调一下，就是我们导游的本真的这些东西，是更多的为我们的游客去讲解去介绍。那么讲解什么？介绍什么？神话传说还是野史故事？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宣扬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 对， 哎，然后呢，增加我们的民族自信。这也是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到的一些增加我们的民族自信。 嗯， 那么我老说我们的民族自信是从哪里来？其实恰恰就是从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当中得来的。 对对对对对。 哎，所以我们的这个不光我觉得是一个提供导游服务的，也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播的这么一个平台。 嗯，是。那刚才呢，其实两位呢是从这个导游职业角度哈，咱们说到了这个游伴的作用。那对于游客，我们自己游客而言，又可以从游伴当中享受到哪些实惠呢？韩老师， 我跟大家说一说哈。随着社会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游客呀对文化的诉求也在明显的增强。对旅游的需求呢，不再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这种简单粗暴的模式了。 嗯，对，早就过去了，这 没错， 没错， 一去不复返了啊！特别是在参观人文景观的时候啊，他们更多的是想获得景观背后的那些历史文化内涵。我们恰好可以用我们的专业知识，为众多的游客服务。导游中的讲者呢，是优秀文化的讲述者、传播者。讲者将中国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透过鲜活的语言啊，服务于我们的游客，传递给大众，增添了游客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嗯， 而今年呢，文化和旅游部的组建，更为我们提供了战略上的支持和方向上的指导，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让文旅汇集更多的游客。 嗯，没错。 目前呢，咱们这个游伴讲者呢已经开辟了不少精品线路，在北京呢有故宫、天坛、颐和园、雍和宫、胡同、中轴线等等。同时呢，在外府呢，我们也开展了一些精品线路哈，比如说河北避暑山庄、小布达拉宫、承德的哈，还有山西的平遥古城啊、五台山呐、还有河南的少林寺呀、开封府啊、西安的华清池啊、兵马俑博物馆呐、还有四川的峨眉山等等等等。我们还在不断的完善中。我们希望啊， 能够尽早让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们都能在游览中得到知识，得到快乐。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么好的项目，这么好的平台，这么好的时机，当诗和远方向我们同时招手的时候，我们必须选择游伴啊，是不是方老师？ 没错，韩老师说的非常的到位。 您这个说的特别让人动心哈， 是特别振奋人心。 但是我就想，比如说这个游伴，咱们既有这个 APP 客户端，也有这个微信公众号， 对， 是吧？ 程序， 哎，小程序，大家都可以现在在手机上啊，或者微信上都可以搜一搜旅游的游。伴儿呢，就是陪伴的伴加一儿化音。哎，在北京的话，伴儿嘛， 哎，必须有个伴儿。 对， 哎， 你出去一人玩没劲，得带个伴儿。 是，没错。 有伴儿，那安了它之后，像您说有这么多好的路线，这路线首先是给我规划好的，我应该先去哪儿去的？比如故宫这么大， 嗯，对， 可这让我逛，我可能第一就是丢了。啊，所以他有这个良，就是规划好的路线， 对， 或者说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我想看什么什么。 而且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有不同的这种类型的这个。有不同类型的这些讲者呀，或者我们说这个导游啊，对，但是我们说了，刚才我也特意强调了，就是我们这里的导游，可能就是说更加要这个水平层次要求的更高一些， 哎，有门槛的， 对，是有门槛的。 哎，那我能多问一句吗？就是咱们自己选择的这些导游老师，你们的一个标准，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呀？ 要说到这个标准的话，或者说我们这里的现在的这些导游吧，也不夸张的说是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 哦，没错 没 错， 都有绝活， 哎，都有绝活。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像这个韩老师可以为我们的介绍一下。 好，好，好，好，我跟大家说一下， 韩老师专门是负责我们这方面培训的， 所 以他非常有发言权。 说起咱们这个游伴啊，他有一个系列产品叫龙岩凤羽。包含了北京的诸多的著名景点哈，刚才我们讲过，像故宫啊、天坛呐、啊、颐和园呐、啊、雍和宫等等的。刚才呢，主持人问到啊，说什么样的人啊才可以到咱们游伴当导游哈，作为讲者哈。这个团队呢是由三部分人组成的。 哦， 哎，我给您介绍介绍。哎，这第一部分人呢，是全国各地导游行业内的精英导游人物。这些精英分子呢都在这个导游专业技能以及服务水平上是有一定高度的啊，比如说像咱们房老师，在这个全国导游大赛中的获得金奖， 是 在咱们平台上呢也是有很多这样的讲者的。 对，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或者平台可以找到专门房博。对， 就里边您就给讲， 哎， 我去故宫玩， 没错。 然后 太和殿背后的故事， 对，选择好您这个一个合适的时间短的时候和那个时间点的时候，然后哎，您可以下单通过预定，然后选择我为您去讲解。 哦， 哎，对， 提前要预约的， 对， 可以有 预约的，对。 那是这个提前录好的讲，还是说实时的跟着讲？ 当然是实时的，在实地，对，现场版的，在您在参观的过程当中，对，不是这种说。给您播放一个声音啊，或者一个视频的这种资料， 这个我觉得特重要啊，因为大家一听 APP 以为都是录好的， 哎， 我也以为是， 哎，这点一定要跟这点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被开除了，你都不知道你这 现场直播版 啊，现场直播版， 哎，就是这儿有这个严格挑选的非常优秀的导游， 对， 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这个对声音的喜好啊， 对， 或者对性格的一些偏好啊， 对， 对，看熟悉的程度， 或者说是根据这个每个讲者不同的这种 擅长。 哎，擅长的这一个面 向，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您可以想，比如说我吧，我自夸一下我自己啊， 你得夸一夸， 您擅长什么 是吧？ 这个我本人就是具有很浓重的这个学者的气质。哎， 天哪，看出来了， 对 啊， 哎， 实话啊，实话啊，朋友们，实话。 所以，那么因此，有的人可能选择对说，我来故宫的话，我想了解的更多一些，这个学术性内容呢更强一些，因为你看是故宫就两个字。但实际上它包含的学科呀，六大方向呢，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嗯， 哎，那么所以如果说您对这些感兴趣的话，那么我完全都可以带您去好好的去参观一下。所以在这儿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它可不是说我们想象的说是一个录好提前录好音的这么一个电子的一个音频的这么一个，哎，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我发现有的景点景区啊也提供这种 二维码一扫， 二维码一扫， 没错， 对， 没错。 但是我们说。 这种讲解的话呢，即使它是在有这个感情色彩的话，那也是很冷冰冰的，是缺乏人与人之间 沟通和交流，嗯，他不能提问题， 对，不能互动， 哎， 没有互动性，而且缺乏互动性，嗯， 对对 对， 所以这 而且还有一个内容就是你感不感兴趣这个内容，那么你都要强制的去学，都要强制的去听这个内容， 嗯，对，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他就缺乏了这种跟这个客人很好的这种沟通的这种环境， 根据他个人的需要， 哎，他就像老师似的，你爱听不爱听，我都给你讲这些，你接受不接受？哎，都 是老师也已经不这样， 老师还是捡这个授课的重点， 哎。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会选择叫什么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嘛。 对， 根据客人的一个偏重点，当然了，我们是有我们其中的这个讲解灵魂在里面的， 嗯， 所以我也非常希望两位主持人有机会可以体验一下。 这样啊，一会儿我觉得是不是能在节目里啊，让听众感受一下 啊，没问题啊， 对吧？ 我觉得特靠谱， 说一小段， 哎， 说一小段，这样我们 这次来 先进段广告， 好， 这样两位老师也提前准备一下， 好的，好的， 好 的， 好不好？ 好，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惊喜五月就在菜百，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多款翡翠新品，活动期间到店还可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百首饰开启，详情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最新活动资讯。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正在为您直播。大家好，我是王一。 哎，大家好，我是高磊。 嗯，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遇到过的特别好的导游哈， 嗯。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两位导游来到直播间，介绍一下这个可爱的导游产品 APP， 是一个综合的服务平台游伴。 对 啊，大家搜索的是旅游的游，伴儿呢就是陪伴的伴加个儿化音。 儿化音 对， 对， 一定要加个儿化音。刚才我看说那个没加那好像找的一谈恋爱的平台，哦， 对， 这个是一定要加一个儿化韵啊。 嗯， 那刚才说了这个我们这金牌导游房博非常擅长这个讲解故宫哈，啊，是不是来哦，韩大姐来一段， 不是我来一段，我，啊，还要给大家介绍第二类人。 哦， 刚才咱们不是 说了一半 什么样的人啊，才可以加入咱们游伴，啊？ 对对对，咱不是第一类人，是就是要求比较高嘛。 哎， 先展现一下，好吗？ 王国老师这样的， 啊， 哎， 展现一下， 啊， 展现一下， 不好意思，刚才因为我们这个一打岔，可能给岔过韩老师的这话了。然后主持人说让我去来说一段，是吧？ 嗯， 但时间有限啊，就简单的说一下。 好嘞， 嗯，说什么呢？其实说到故宫的话，我特别想跟我所有的这些游客朋友们就说的是呢，在这几年当中啊。就是在电视和媒体上有很多的这个清宫剧，比如像我们大家可能都看过的《步步惊心》呀，包括《宫》啊，包括《甄嬛传》呀，都非常的受欢迎。那么同样我就想问大家，就是这些戏曲当中的人物到底是确有其实啊，还是子虚乌有的呀？那么他们的传奇故事还有什么呀？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说那个清朝的一些电视剧当中皇帝上朝都是在乾清宫里，那么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啊，而且我们一看到故宫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个正大光明匾后，有的人说那是藏诏书的，那到底那个地方是不是藏诏书的呢？有机会欢迎大家选择我们的游伴，再告诉您各位。 上海不给我们讲这， 对，等于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好多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哎， 留了个扣。 没错， 对， 那我们就得预约您了，是吧？ 是的，所以关注我们的软件就可以了。 对，第一步就是刚才我们韩大庆韩导说的哈，有一个高级门槛来选择导游。 哎， 那您说第二、第三个条件呢？ 好， 嗯， 第二种人呢，就是咱们专业院校内的教授， 嗯， 和教师。嗯啊，比如说刘京平老师就是这么一位，这些讲者呢，既可以在我们的团队内部啊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啊，也可以呢为广大游客提供导游讲解服务。 嗯， 第三类人呢，他叫网红，嘿嘿， 怎么还有个网红？ 哎，您瞧瞧，有这么一种网红啊，他们是活跃在互联网媒体上的网红型导游啊，比如像。千户大人翟志国老师啊，您上网查查一定能查得着， 嗯， 啊，还有杨晓光老师，哎，他们本身呢就有很好的人缘啊，而且呢有很强的专业知识和优秀的讲解技能，所以呢通过互联网的展示啊，使他们获得了大量的粉丝， 而且咱们的讲者呀，他各有特色，我呀跟大家介绍一下哈。 嗯， 哎，比如说坐在我身边的房博老师啊，是以气势恢宏为讲解特色的。哎，他还有一个绰号，美称叫文华殿大学士。 嚯、 哦！谢谢谢谢，太爱了太爱了太爱了。 嘿、哎，还有呢，以温文尔雅为讲解特色的体人格大学士，就是刚才咱们讲的刘京平老师。啊，还有呢，以这个寓情于景为讲解特色的文渊阁大学士翟志国老师，回头呢大家呀都可以见得到的哈。另外还有以热情洋溢为讲解特色的升平署总管杨晓光老师。哎，总之啊，现在是游伴讲者的集结号已经吹响，目前的局面是，我清清嗓子啊， 好嘛， 这叫讲者排云出，都冲游伴来，天宫重抖擞，八方聚人才。当诗和远方向我们招手，那就跟着游伴咱说走就走。 走得好， 走得好。特别有评书法。 对，问一个这个听众特别关心的问题啊，怎么来预约讲、嗯、因为也有很多听众问到底是下载游伴旅游导游端呢，还是游伴旅行啊，他纠结着呢。 哎，没关系、 啊、 那我来告诉您，其实呢我们这个报名的方式呢非常的方便啊，一共有三种。首先第一种就是最简单的，您可以拨打这个400-114-1133，您记一下、 哎、 400-114-1133进行人工咨询。 嗯， 那么我们有专门的客服人员会给您解答相关的这些出行的问题。 嗯， 那么这一点呢可能比较适合一些老年朋友，所以你看我们做旅游做服务我们是认真的， 对，考虑比较周全、 哎、我们对人群也有了一个这个专门的针对性。 嗯， 那么像我们一些年轻的朋友对吧，比如说经常玩微信玩手机的这些，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关注我们的游伴智慧旅游的公众号，但是大家一定听好了啊、 嗯、 旅游的游，伴侣的伴，还有个儿化音叫游伴儿，对啊、 嗯、 游伴儿，哎，这是一种方面。还有呢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机啊，哎，下载专门的我们的游伴智慧旅游的 APP, 这也可以。哎，但是我可能个人现在比较倾向于这种微信的这种小程序，它用起来很方便。 嗯、是， 哎，然后我们随时关注。那么其中在我们预定的时候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这个讲者啊，就是我们的讲者可以为您很好的介绍这种北京也好，乃至于全国各地这种非常有很深厚的人文历史文化的这些景点景区。我觉得我们出门现在的旅游，就像刚才韩老师说的， 嗯， 啊，诗和远方的这一种结合以后，对于文化的需求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游伴当中的这个讲者团队这个产品，那么我觉得是对您对旅游是一种文化视听上的盛宴。 对， 嗯， 是。 我听说最近还有一个特别超值的活动，对不对？ 哎，对了，没错。所以刚才我说了，我跟韩老师这次来，我们还真的不是空着手来的。 对。 那么我们带了什么礼物呢？就是1元的体验我们这个讲者这个服务的这个活动， 1块钱， 哎，1块钱。但是要说清楚啊，各位、嗯、啊，一定听清楚了，这1块钱不包含的是什么呢？就是那景点景区的门票。 哦， 哎，您别待会儿说好，这1块钱您还包括景点景区的门票了，咱不能又打折又返券，便宜都让您占了呀。其实您来了我们这游伴，您就已经能感受到最大的实惠了。 是， 那么就是我们的讲解服务。 哦，上面报名截止时间是到几号啊？ 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5月4号。 嗯， 哎，5月4号，哎，抓 紧时间呢。 对，所以体验的时间呢是5月15号到6月15号。 好， 然后就这个期间段，您也可以根据您自己的这个时间的方便，然后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选择任意的讲者， 嗯， 然后选择刚才我们的韩老师也给大家说了，对吧？有我们这个 不同风格的， 哎，不同风格的讲者， 对对对， 哎，我们的这个系列叫龙颜凤语系列，那么您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北京。啊，当然您要全国各地的话，您说我去外地也可以感受得到。 好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搜索游伴或者是拨打400-114-1133。 感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两位主持人。 嗯、谢谢大家，我是王毅。 我是高磊。 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

防止这个受凉给这个身体带来不适吧。未来几天这个北京的天气呢，主要是这个气温是有升有降，但是总体来看呢是波动不是太大。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7度到29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3度到17度之间。那么从冷空气未来几天的活动情况来看的话，就是周六有一股冷空气会影响北京，强度不强。在冷空气到达之前，周五也就是明天，逐渐转受这个低气压天气系统的影响呢，到了这个明天傍晚前后啊，这个扩散条件就转差了，空气中这个污染物呢开始增多。好在的是周六早晨就有北风来帮忙了，到时候呢这个空气中的杂质呢又会得到一次彻底的清理，这个优良的空气呢会重新回到北京，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天气。那么京津冀地区今明两天大部分时间呢也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这个呢和北京的天气差不多。从全国范围的天气来说的话，大部分地区都是晴到多云，或者是也有地方是阴天，这个降雨的地方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那么会出现降雨的地方是这个黑龙江的东部，华南大部，尤其是华南这个沿海一带，还有就是这个贵州的中南部、云南中东部等地呢是有降雨天气，而且是中到大雨。其中这个广东的南部、广西的西部和南部，云南的东部等地呢部分地区可能会有暴雨，局地呢有可能还会出现这个大暴雨，并且呢局部地区还可能伴有短时的这种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么除此以外啊，还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新疆这个南疆盆地等地的可能部分地区有这个扬沙或者是浮尘天气，好在呢不是特别严重。那么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从全国范围来讲的是相对来说，就是今天明天这个大部分地区呢都是一个晴到多云或者阴天，就是降雨的地方比较少。但是呢这个有降雨的地方，就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有些这个以这个华南地区为主了，尤其是华南沿海还有这个西南这个地区，这个降雨比较多。其他地区呢这总体来讲这个天气还是比较适宜大家出旅游的。是这么个情况，主持人。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这个精彩的介绍哈。那么在旅游天气预报之后呢，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刺激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4456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那么这一时段呢，机场高速尾沟到大山子进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还有京藏高速上清桥北到建祥桥的进京方向，这都是车多的路段。还有呢，国贸桥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请后车小心。在北二环安定门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也请后车小心。而在西二环月坛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故障车，朝阳北路金台路路口四方向车多拥堵，其中东向西方向拥堵最为严重，队尾都排到了青年路的路口。而在北三环北太平庄桥西向北匝道处也是车多的，西三环莲花桥南侧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另外呢，目前是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光明桥南向北，东三环三元桥到金管桥北向南，北五环香白旗桥到上清桥西向东，还有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以上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今天分享一下您遇到过的好导游吧，说自己，说朋友，说这个真真正正的导游们。 是 可以啊，您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北京文艺广播。 对，搜索 啊，搜索就是在那个微信里边搜索一小加号、对吧，公众号里边搜索北京文艺广播，看到有一个小黄人的头像，您就加我们就行了。加完我们之后就可以在这个微信平台当中互动交流。记住啊，只发文字啊，别发语音， 发了也听不了 啊。对啊， 摩托儿说，我就是我们家超级导游啊，上哪都是我攻略我规划，我容易吗？快夸我，无所不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出得远门，请叫我无敌草。 好，再给您取个名叫 无敌草，是本节目的名人。 再给您取个名叫死不了。 对，那还不叫万年青呢，反正都是一个意思，干嘛不往好的说？ 哎呀，咱更接地气儿啊！齐峰说了，我就是我的导游啊。10多年前还没有女朋友的时候，放年假，一个背包，一张身份证，一张卡，没目的地，没计划，没同行的伴儿。选择快要开的列车，我上车就走人。我走到哪儿我就算哪儿， 就有点流浪的意思。 对，我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我流浪了一把，真心的看到了许多参团看不到的东西。 对，但是你参团也有参团的好处，比如人家给你规划好了，省心呐，给你讲解呀、对不对、但你这有点，我想起那歌什么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啊，对，有这么首歌， 我的故乡我记不得， 在远方、 对对对， 对吧， 为什么流浪 我就想多看两眼 你这唱歌能有老搭茬受得了吗、 他这个肯定还省钱呢， 他这省钱嘛，没规划， 他我觉得是肯定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去、既省钱又 省时间，来 是吧。 然后我说，哎，我去趟普吉岛真的遇到一超级导游， 怎么着， 我们那导游一句名言 信了强哥生命才能正常。我的话百度都可以去查，就是他一直跟大家强调注意安全 哦， 所以人家就是特意想出了一些搞笑的话 哦， 哎，你反正你听了我的话，你能够生命得以保全， 对 对吧？因为你在海岛有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危险， 因为你要下海呀、对吧？ 对， 又上天又入地的，那肯定啊，你说是不是？ 哪吒呀， 上天就坐那飞行伞，入地、那不就是下海呗？ 对对对对对对，回来之后这人长什么样我都不记得，就记得这俩话， 好嘛，就记着名也行。 强哥，对对对，够强的。 艾米丽就说了，我前几年去希腊和意大利玩的时候、领队呢是众信的一位叫什么，也是出墙打了个星号，估计不是全名。他说呢，这位导游啊，他一路上从欧洲历史讲到了希腊的古神话，再讲到其他的知识，哎呦，渊博的让我们所有的游客都非常的佩服。同时呢，这位强哥还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他带着我们，他背着大单反走到哪儿拍到哪儿，我自此对这个导游印象一下就提升到了最高点。 你看看，你看看、导游就是企业形象最好的名片， 是啊， 对不对？你说的再好，写的再好， 没用， 到那儿一体验不好，全白搭了， 对 不对？一三说了，我遇见最好的导游是去英国旅游的时候 啊，怎么着？ 叫卜文孝，哎呀，一位特别儒雅的我国台湾人 啊， 哎呀，他在英国留过学，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特别了解，景点真是如数家珍，给我们介绍历史、大巴车上给我们放各种英国介绍的影片、电影。整个体验英国的文化风情，从来就不说你们必须干嘛，都没有这样的话，特别热心的告诉我们，哎，你要想买东西哪哪哪最优惠， 嘿， 这高磊最喜欢了， 是是是， 而且每天换一身英伦风格的衣服 好 鞋子，哎呦，这个什么都不重样的啊， 特别绅士，特别帅，必须强烈表扬一下。 这就是人家把当地的这个旅游啊、历史啊、文化，所有的一切全部融会贯通了。 天天三件套，拿把小雨伞， 哇、 哦，走着， 戴个礼帽，没事向您，子儿，是这意思吗？是这音吗？ 不这么多了吧、哦、您这属于插了气的事儿啊。 哎呀，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继续聊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对跟好导游的那些经历和往事。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我们给大家说一些热点消息吧。 好嘞、 啊、说说这个草莓音乐节的事儿。这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放假期间也会去这音乐节呢，它服务意识有点不足。什么一个情况呢？您要去那儿就能感受到卫生间排队排到都怀疑人生了， 哎呦， 怎么等怎么来不了啊、哎、轮不上，买不着水，吃不上饭，停车管理很混乱啊，人多天热排队长，路堵道远信号差。你说这吐槽吧，不是说五一假期的某个什么知名景点，而是一些网友参加了草莓音乐节的真情实感。 哎呦， 没想到变成这样。 怎么这样啊？ 4月29号到5月1号阔别北京两年的草莓音乐节重新回归，在北京渔阳国际滑雪场连唱3天。除了歌迷的兴奋尖叫，对于一个容纳数万人的户外音乐节来说，餐饮、卫生、安保、交通这样的接待能力和服务保障都到位，这观众才能有更好的体验。 是是是， 这也是一趟旅行。 那当然了， 对吧？ 好不好呢，还得是旅行者说了算。您说您虽然说准备了强大的演出阵容，而且呢听说这个各大票务网站第一天这门票就告罄了，都买不着票， 你对得起大家这热情不？ 但是音乐品质的好坏固然是衡量音乐节品质的重要标准，但是户外音乐节毕竟特殊情况哈。 对， 那么数万甚至是10多万人次在偏远的市郊聚集，并在近10个小时的时间里，咱们都在一块堆儿啊！只有音乐节现场的保障服务和相关设施到位了，咱们的观众才能有更好的音乐体验。可是这一次草莓音乐节，无论是卫生、餐饮以及相关保障，都让很多歌迷欲哭无泪、啊。 因为他无论做什么，咱说通俗点，都离不开吃喝拉撒睡 啊，对啊， 对吧？这是人的基本的一个条件 啊。 草莓音乐节的第一天，就有人在朋友圈和微博上吐槽说，从换票、取票、进场、存包、安检，再到场内区位。卫生间进餐饮区买食品饮料，每个环节没有不排队的地方。 哦、 去卫生间1小时起 啊！ 哎，对，您要是这个没酝酿的，可以到那儿现酝酿。那由于场内人员也比较多，手机信号一度极其微弱，你想找个人，那找丢了就算找不着了。 真是 啊，因为沟就是微信也发不出去， 没错， 电话也打不了。 这草莓音乐节呢，正值节假日，五一小长假嘛，很多人我告诉你都是经历了高速大堵车才来到现场，已经是排了好长时间队了。半天的游玩过后，到了下午已经特别疲惫，特别累。下午4点之后呢，就有观众陆续的退场，散场回家，又是一场大考验。 根据音乐节官方提供的交通攻略呢，从音乐节场地到山下停车场的摆渡车坐满即发，但停车场司机表示下午我不发车 啊， 晚上7点之后才有。4公里的距离，那您就走吧。停车场附近聚集了不少当地的村民，骑着小熊电动三轮车揽客，在货运三轮车的车斗里摆上小板凳啊，哎，每位收您10到20块钱，一车拉上个4、5个人。你要说没法办，也只能这样了。但是这安全绝对是个大隐患。 这种车哪能上路啊？你说是不是？ 晚上9点之后呢，大量的歌迷从场地内涌出，一片昏暗的停车场排满了多辆大巴，没有明确清晰的指导标志，到底上哪辆啊？ 嗯， 是吧？哪辆走，哪辆不走？由于交通很混乱，不少人直到第二天凌晨这才回到了北京市区。 哎呀， 您这是拉练去了吧？ 是，举办大型活动考验的呢是主办方和当地的接待能力。业内人士表示，户外音乐节。 节呢多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举办。那么节假日期间呢出现交通拥堵难以避免，建议歌迷呢事先是查好路线，并且随时根据路况做出调整。但是音乐节的引导和服务也必须到位啊， 嗯， 比如说安排足够数量的有经验的志愿者，包括餐饮服务、卫生间设施，他也得提前安排妥当，不能只管场内演出不管场外便利。歌迷在音乐节场地外围的遭遇也非常影响他们的观演的体验。 实际上像这个就跟你刚才说停车场似的，你这次办的特差，下次就应该不允许你来办了， 嗯， 对吧？因为说你有多的本事揽多的事儿， 是 有这金刚钻在揽这瓷器 活嘛， 对吧？ 啊， 你不能承受这么多人的这么一个活动，不是说光地儿大就行，你还得服务都得跟上。 那当然了， 对吧？搞得大家跟那儿都跟这个是受苦受刑的似的，那你干嘛？钱是都赚完了，然后待遇都没有，那我这钱花的是什么钱？ 我就告诉您，明年肯定没有了。因为什么呢？我就告诉您，我们看到有一些歌迷朋友甚至发朋友圈把票全撕了， 没办法， 就因为进不去，根本到那儿进不去，所以他彻底放弃了， 这是逼的无奈的一种方式。所以下次大家买的时候就要慎重，对吧？以后这个也注意主办方，您把这配套设施您都展示展示，数万人来。要这厕所就这么有限 啊， 那大家也可以考虑考虑，以后咱也长记性，让他们也长教训。 您说这收获真是不应该有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要为您播出系列节目税收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企业走出去的第五期节目，和大家介绍一下营业利润条款。 税收协定规定，只有在构成常设机构的情况下，来源国才有权对营业利润征税，因此营业利润条款是与常设机构密切相关的条款。常设机构条款主要起界定作用，明确哪些活动在何种情况下构成常设机构，从而确定来源国拥有对该常设机构的征税权。而营业利润条款是指一旦构成常设机构，企业从事跨国经营产生的利润如何在国家间划分征税权。 要注意常设机构优先原则，除营业利润外，当其他所得与常设机构有实际联系时，应将有关的部分所得归属于常设机构征税，余下所得再按照其他条款处理。 这期节目暂时介绍到这里，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与股息相关的条款。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S861 官方网站和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00989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哎，您好，我是高磊。 哎，这一时段的最后一点时间呢，给您说一些演出休闲的资讯。 是啊， 来关注呢，已经连续13年在市区内举办的潮流音乐节，今年以大地芬芳为主题，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又一次为不出远门的年轻市民提供了休闲好去处啊。主要是在798艺术区内的玫瑰之名艺术中心来举办的。 近日呢，罗云熙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12人生》，3首风格各异的主打歌《不是我》《白色舞鞋》《放肆》，展示了他在音乐上的不断成长之路。 我们再来关注呢，来自银川的西北王苏阳，不仅能唱还能写，这位民族摇滚音乐家的随笔集《土的声音》5月在北京也将面世。 第14届中国国际动漫节近日在杭州开幕，以国学亲子为主题的奇幻冒险动画片《呆爸萌妹之天书传奇》在动漫节上正式亮相。这是由著名音乐人孙楠发起，以他和小女儿爱宝为原型创作的动画片。 再来关注呢，国家京剧院日前宣布，将于今年5月到12月期间，首次在北京推出京剧行当艺术经典剧目展演活动。首当其冲的，则是给人们带来欢笑的丑孩啊！京剧艺术博大精深，其综合性、虚拟性、城市性的表现特征，以生旦净末丑、唱念打、做打舞这样不同流派的展现方式，凝聚了京剧艺术的表演魅力。那京剧行当艺术经典剧目展演今年将首次推出与丑行为代表的经典剧目和丑行的艺术讲座这样的活动啊，那会以北京西城区为主的城区进行52场演出和讲座示范活动，其余50多场呢都是纯公益的这种演出。 嗯， 太厉害了。 是的，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想我 同意呢，发来微信问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啊？今天的话题是回顾一下您和好导游的一些经历和往事。 是 啊，还有点时间，咱们再念念大家的一些经历。 好， 嗯， 感谢就说了，我父母退休之后更是喜欢出门旅游了，他们选择好地点提要求，其他都是我妹妹给安排的。送机接机就不说了，还不能陪着一起去，他就把机票、酒店、自驾游约车或者是包车，找好司机，旅游地点门票都给提前订好，标准的好导游，绝对的中国好闺女啊， 主要是好闺女。 是 这儿还有一位说，机长算吗？说我很少这个坐飞机出门，这绝对睡不着猫咪，但是就飞机之后那个有时候乘务员广播都是城市化的，只有一次机长广播让我简直眼前一亮，有感情有激情，我从来都没听过，我都忘了这机长叫什么了。 这也算好导游啊，对不对、飞机上的好导游啊。 但是你也没记住啊。 嗨，记住你身边的好导游，下次出行更快乐。好了，那今天的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王一，感谢各位，稍后是娱乐72耶。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